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70集。京城格局，跟冉姐见面需要排队。程俊拿起筷子，闻言十分好声好气地看向程老爷子。 明天您还要看云城的风景，我们就先走一步。 程老爷子沉默了一下，然后看向程管家。程管家收起手中的小本子。 老爷，我觉得咱们后院的那块地，少爷跟陆少他们小时候经常去的那个后门古建筑就很好。 程管家十分贴心地跟程老爷子提了个建议。程老爷子伸手敲着桌子，面容严肃地开口。 既然这样，那还是回京城吧，你安排一下机票。 程管家虽然无语，但既然要一起回去，机票这件事还是程管家去安排了。乔生家中，京城跟云城的飞机不是很多，徐瑶光紧赶慢赶也是在半夜才到达乔生家的，秦冉的升学宴已经结束，他并没有赶上，也没有见到班级的任何人。乔生喝得醉醺醺的，还是乔母把他拽起来，他精神不太好的走到楼下打了个哈欠说， 署长，冉姐明天要去京城了。 徐瑶光一愣。 京城？ 乔生伸手拿起沙发上的靠枕，将下巴搁在上面。说到这儿，他不由看向徐瑶光。 我以为你真的不回来。 我只是想问问他。 徐瑶光看向门外，话说到一半，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又抿了抿唇，没有再说话。 果然姐屋里真的是满。 乔生想到那复杂的李宗卷，又想想秦冉恐怖的成绩，精神一振，他低声笑了笑。 听说高一一班的班主任把一个月的零花钱都砸在他那里，一夜暴富。 这次物理满分很不一样，因为高考有周家人参与进来。 徐瑶光看向乔生。 知道京城的局势？ 我妈说过一点。 徐瑶光接过乔母端过来的水杯，道了一声谢，然后开口。 谢谢。京城的家族千千万万，从而发展了一系列体系，分为四派，程家、徐家、周家、秦家。这四大派系中又以程家为首。至于秦家、周家，早些年就元气大伤，已经淡出了，几乎要被欧阳家族取代。 乔生没有去过京城，但高考后乔母也跟他说过京城的局势。 不是还有陆家、江家？ 陆家、江家是程家一派的，最近十年在京城十分显赫。周家跟秦家因为淡出，几乎被人遗忘，大多数人只知道京城有程、陆、徐、江，还有欧阳五大家族，却不知晓四大派系。 徐瑶光淡淡开口。 几大高校已经连续三年干预高考，为的也是各项资源势力分配。京城现有的五大家族的格局要被打破了。 乔生眼下一点睡意也没有，他不知道一场高考也有这么多的明争暗斗。难怪这几年高考一次比一次难。京城距离他还有两个月，他现在想的是另外一件事。秦冉身边的那些人，程俊、陆兆颖，再加个徐校长，京城现在的五大家族几乎凑了一大半。下午，宁海镇秦家，秦汉秋这一家人住在镇子上，买的是两室一厅的房子，格局不是很大。不过秦母此时正和他舅舅他们家一家人吃饭。 房业530分，超出一本线30几分呢。 饭桌上一大家子的人都在恭喜方家一家人。坐在位子上的青年拿着酒杯，神色倨傲地回答， 一般般，考得不是很好。 方叶以后一定有大出息，能去大城市。 秦母十分上道地朝方叶举了举酒杯，然后又拍拍秦玲的头。 哎呀，好好向你方叶表哥学习学习。 方父看了一眼秦汉秋， 我说汉秋啊，你也得好好管管你们家秦玲了，不能以后跟你一样一直赖在一个小镇子里没出息。 是是。 秦汉秋只是拿着筷子默默吃饭。方父看了他一眼，越发觉得他没有出息，也就妹妹能够看上他。 啊，今年的高考状元就是姓秦。 方父紧接着开口， 也是你们秦家本姓。秦玲啊，你…… 方父一句话还没有说完，门外就有人拍门叫他， 老方，老方，快出来，镇长来了。 镇长？方家秦家这么多年还真的没有见过宁海镇的镇长。方父十分震惊地开口道， 镇长找我干嘛？ 他刚走出门外，就看到镇长还有跟在他身后一群看热闹的人。秦冉高考状元昨天分数才出来，云城一个晚上消息铺天盖地，宁海镇地势偏远，从昨天到现在一系列资料下来，镇长今天早上才得到了高考状元竟然又是他们宁海镇的消息，连忙让人赶了一个横幅锦旗出来。 您就是秦先生吧？ 镇长越过方父走到秦汉秋身边， 恭喜你叫出来我们镇第二个状元秦冉同学，以747分拿下国家卷的状元，这是镇上奖励的2万块钱奖金。哦，我身后还跟来了几个记者，你们待会儿收拾一下，他们要采访状元家庭。 秦家人跟方家人浑浑噩噩，一时间不知道要说什么。秦玲看了一眼被人扛在肩上的横幅还有锦旗，不由嫌弃地皱了皱眉。 爸，我先回家了。 然而秦汉秋没有回答。宁海镇的街道不大，就一个偏远地区的小镇，总共也就三条街，秦家走过两条街就到了。秦玲就拿了钥匙回家，刚走过一条街就看到站在街口的中年男人，秦玲皱了皱眉，换了一条路回去。那中年男人看到了秦玲立马追上来， 小朋友，小朋友，你等等，叔叔真的不是坏人，我是京城秦。 好烦啊。秦玲用双手堵上了耳朵，继续往前走。翌日下午2点，京城机场，秦冉等一行人下了飞机，程家已经安排了一辆黑色的商务车。程老爷子一脸深沉地走在最前面，程俊拖着一个行李箱跟在秦冉身后，鼻梁上还架了一个黑色墨镜，身高腿长的，走在人流中鹤立鸡群。 爸，你们回老宅。 程俊推着箱子，语气懒散。程老爷子挺直腰板，一直老神在在地走着。听到这句话，他脚步一顿。 你呢？ 程俊就看了他一眼，挑眉。 您见我回去说过几回？ 程老爷子更加沉默地往前走，好半晌，又问： 那你们暂时先住哪儿？ 听兰。 金大边的一个奢侈公寓。京大周围最好的地皮，买下一套公寓比郊区的别墅还要贵。 先送你们去亭兰。 秦冉跟在程俊后边，压着帽檐，不紧不慢地走着。手机响了一声，是魏大师在询问他地址。秦冉就问了一下程俊的地址，得到答案后就回了条消息给魏大师。半个小时后，一行人到达亭兰公寓。公寓是复式楼层，足有480平。 行途舟车劳累，程老爷子坐在了公寓沙发上，也没有立马走。程管家看了他一眼，也没有戳穿他。秦闪就去楼上放了行李，又去卫生间洗了脸。还没洗完，放在洗手台上的手机就响了，是常宁。秦冉伸手拽了个毛巾，把手擦干净，才接起来。有事？ 来京城了。 那边的常宁也不卖关子，直接开口。我才刚来，这你又知道啊？秦冉彻底服气了。手机那头，常宁正在走廊上，手插在兜里，笑了。 不好意思，职业习惯，最近大多数人都挺关注你动向的。 哦，秦冉往外走，把自己背包里的东西倒出来，随意翻了翻。 徐家、周家、欧阳家，暂时就这么多家族。 常宁那边不太在意。 详细资料我发给你。 顿了顿，他又问： 你是背着我干了什么事儿？ 这么多家族都要盯着秦闪，他这一来京城就感觉不太妙啊。当然查的不是孤狼，而是秦闪。谁知道，资料传给我就行。秦闪看了一眼摆在桌子上的东西，也懒得收，开门往楼下走。没其他事，挂了。常宁又立马开口问道： 等等，什么时候见一面？ 秦冉一手搁在脑后，十分从容地说： 还对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